各位观众，现在我位处这个地方呢，就是三圣村。三圣村以前的样子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背后那个那里呢，其实个弯是这样90度的。你看到我后面呢，这里这有一个大石呢，就刚刚正正在那个90度弯那个中间那个位置那里的。那后面那里呢，那些观众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回上一年纪才会记得的。以前的青山公路入到嚟呢度咧，前少少系融龙别墅啦，跟住然后咧嚟到呢度一转弯咧，沿呢度其实我后面嗰度全部都系海嚟嘅，嗰啲系嗰啲鱼排啊，帮人哋整船啊，嗰啲机器厂啊，嗰啲地方嚟嘅。一路就去到落到去差唔多过晒，即系而家几乎去到屯门嗰度咁。以前屯门咧就有呢个历史有呢个名，但系屯门区系未发展嘅，呢度全部都系填海填出嚟。早期三圣村嗰啲人咧，应该系后期迁徙咗去新发村嘅，新发村都冇埋啦，而家系咪？点解叫屯门咧？以前呢个真系清朝攞嚟屯兵，屯兵之门，所以就叫屯門。咁点解会嚟讲呢度咧？嗱，我后面咧就有个石，嗰、那个石咧就好奇怪，因为当日咧大家都知道啦，呢条路嗰个弯咧，呢嚿石咧就如果嚿石冇咗咧，个弯就好好转，咁。政府初初起条路嗰阵时咧，就想将个嚿石搬走去，拆咗佢嘅。但系好奇怪咧，每次拆啲工人都出事。咁啊，直至到后期嘅钟日杰啦，即系个李文官，佢嗰阵时做李文官。讲起钟日杰呢个人咧，都好传奇嘅。佢又喺英国过嚟，初初嚟香港系做 office boy 啊，记住由 office boy 做起嘅政府，一路做到后期咧。佢做到退休嗰陣時係布政司，即係等於而家嘅政務司司長。由 office boy 去政務司司長係嚇一個 V 型咁上。咁佢當日就係做李文官咧，因為條路有個石頭阻住，阿鍾日見到，哎唔好理啦，炸咗佢，即係唔到你唔信。佢一講話炸，佢個仔喺兩日之內就交通意外，佢即刻就停咗呢個項目啊！舊石。咁多年都仲喺度，咁我讲翻呢度，我咪头先讲呢度好多鱼棚，即系好多嗰啲鱼棚啊，嗰啲棚屋咧就系整嗰啲船噶嘛，一路沿住个海咁样。我有个同学咧，以前就喺同我一齐读书嘅，咁佢就喺九龙住，但系佢阿爸咧就有间机器厂就喺个鱼棚嗰度。佢讲翻俾我听咧。佢細個點解佢唔肯翻去翻入嚟呢個新界住，要出九龍住咧？其實佢兩邊都住得噶，但係你喺九龍讀書，以前得兩條路入嚟青山灣。以前呢度叫青山灣嘅大佬，嗰、那個青山灣係得一係就青山公路，一係就大霧山落咗去元朗再出翻嚟，咁好隔蝕噶嘛。你翻學大鑊啦，朝朝早咁逼巴士翻，咁佢就咁，但係。佢放假佢都唔翻嚟嘅，正常放假應該翻翻嚟呢啲地方㗎，佢都唔翻嚟。我問佢：喂，點解你唔翻？你唔翻你屋企嘅？我想入嚟佢嗰度玩㗎嘛，你知入新界玩好開心㗎嘛。佢話：我唔翻去啊，我點解唔翻啊？嗱，我講明嗰度係棚屋，棚屋個廁所係點咧？就係、是、伸個棚出去，就有個窿咁就嚇抌石咁就喺個窿度屙落去㗎啦嘛。佢話試過有一次個夜晚去廁所。咁咧，开咗眼灯啊，踎踎踎下塔嘅时候咧，个发觉个螺劈痕，跟住佢话，咦，冇理由喎、啊，佢以为啲风吹上嚟啫，因为得个窿嘅啫嘛，唔系喎，个发觉咧，佢后期发现咧，系有啲好似爪咁嘅物体喺个窿度伸上嚟，佢初头咧都唔怀疑系嗰啲嚟嘅，以为系不嬲都以为系啲大风吹埋嚟嘅。跟住一望，耷低个头望落个窿度咧，系好似有啲手指咁样慢慢伸上嚟，喺个水下边伸上嚟嘅。你知嗰啲地方咧，水退你就水退咧，个厕所就离水面好高啫，水涨就好近嘅啫嘛。佢发觉啲爪咁样伸上嚟，吓到佢成个喺个厕所咧，几乎撞烂到门出冲出嚟咁滞。 佢同佢老豆讲咧，知以前啲家长噶啦，又系话你老作，咁佢唔理佢啦。佢惊到啊，直情嗰晚就要话要翻翻捉九龙住，但系梗唔得啦，夜妈妈冇车出去噶嘛。嗰阵时佢去厕所嗰阵时都成十二点几啦，以前啲车冇密噶，同埋你 call 的士好大镬噶。嗰阵时如果入嚟呢度出翻去咧，冇一个家长肯俾钱，咁佢仲硬着头皮等到第二朝，咁啊出翻去九龙。翻去九龙嗰屋企住，咁啊呢件事咧，佢又一直都记住一个心。咁佢老豆叫：，喂，你几时翻嚟？我哋早啲食饭，佢又唔肯翻。后屘佢阿哥出去问佢：，喂，细佬，翻入去咩啦？翻入去做节、哦，你老豆拜神，你喺啲市区唔掂噶。佢就同佢阿哥讲翻呢件事。佢话原来佢阿哥都试过。一樣係，又係喺下面身上嚟。佢話佢嗰次咧，直情係攞住張報紙，因為佢阿哥大過佢噶嘛，有一點著就抌落去，咁就冇件咁嘅事。因為佢阿哥好中意，你知啲人咧好中意喺廁所踎喺度刨報紙噶嘛。佢阿哥中意睇啲鹹報，即係唔俾老豆知啦。咁啊睇低嘅時候，發覺有手伸就一點著張報紙抌落去就冇咗。佢原來佢嗰陣時嗰個棚下邊咧，唔知係咪嗰啲啦嚇，會喺下或者個廁所個窿度伸隻手上嚟嘅。其實以前呢度咧好鬼多人住嘅，我唔知啲觀眾有冇曾經喺青山，以前叫青山灣㗎嗰個位置，喺青山灣嗰度咧，你哋喺嗰度住過，有冇嗰啲靈異經歷咧？你可以話俾我聽喎，即係因為呢個我只係喺腦海度記得翻以前嗰個樣。一路喺呢度，嗰啲車一路行入嚟，經過呢個石咧，就一個九十度彎咁轉過咧，嗰邊啊全部都係海嚟噶。大家啲觀眾咧，如果仲有嗰啲記憶咧，或者不妨話我知啊。嗰陣時仲可以入去榕龍別墅兜個圈啊，而家冇曬啦。榕龍別墅行嗰邊啊，舊咖啡灣嗰度有個碼頭，可以去，仲可以去坐嗰啲街渡去東涌嘅，而家都冇曬。喺嗰度住過嗰啲觀眾咧。喂，你真系讲俾我听，你有冇嗰啲经历，同埋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嗰个旧样 ？Hello， 第二节啦，头先咧，我哋聆讯播紧期间咧，我哋有位现场观众阿冬天祥打嚟，想分享一个都系独居老人嘅故事。而家 operator 哥哥，我哋打翻俾观众啦。 喂， 咩？打紧出去。 喂，哇，你好似有啲水声咁喎。 Skype 系咁样打出嚟噶嘛？啲 声。Skype 系咁噶。 系啊，快啲听电话啦。 小老宝话系咪啲树枝浮上嚟？嗰、那个厕所一定系啲嘢浮唔到上嚟噶啦。 嗯。 系咪啊？点可能？点可能系？ 系啊，不一样的 YouTuber。 喂，听唔到。 听到。 喂，你用个电话听好咯，你唔好听个电脑喎，唔系有 delay 喎。系啊，唔同步噶，因为 哦系啊，我而家就咁听个电话。 系得，系回应咗啊。YouTube 入边个观众咧，阿不一样 YouTuber 咧，佢问用 Skype 都得，系啊，用 Skype 可以打过嚟噶，无论你身处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嚟我哋节目入边同我哋倾偈嘅。 系啊，好，你点啊？请讲。 喂，唔好意思。咁你之前咪讲紧话啲独居老人或者系啲劏房嗰啲嘢嘅，咁我有个类近嘅故事嘅。咁好多年前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咁啊要参加一啲嗰啲外展活动啊，即系做义工啊嗰啲咧。咁啊，为咗要攞一啲咁嘅初人分咧，咁啊冇办法，一定要去探访啲独居老人。咁啊，嗰时就成班同学咧就有十几人嘅，分开每人三个人一组。 嗯， 咁我哋有个 leader 嘅，咁啊带住我哋两个，咁其实应该开晒会噶啦，咁叫我哋自己小心啲古古怪怪嘅老人家啦咁样。咁我哋又阿 Sir 俾咗张纸，我哋有个 lead 嘅，咁去边一层？咁我哋拿住张纸，得啦，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啊揸住张纸就上去喺售楼平下嗰时， 嗯， 去到嗰一层。咁去到嗰一层咧，直头敲门入去，咁啊嗰个阿伯就好鬼健谈嘅，咁啊又俾埋水我哋饮啦，呢食嘢啦。咁其实嗰间屋咧阴阴沉沉，有一阵好霉嘅味噶。 嗯， 咁我哋 我哋探即係其實冇乜好講啊，同老人家嘅啲後生仔，咁啊諗住誒嗱臨走啦，咁佢每人咧就俾咗幾粒嗰啲白兔仔糖我哋食，咁我哋啊是但啦，咪攞每人幾粒啦，跟住我哋出咗去之後，就出咗去之後咧，行經過前面嗰個單位，即係個單位見到我哋嘅外展社工，跟住我話同阿社工講，喂。我哋啱啱搞掂咯，跟住话我哋揾咗你哋好耐，个社工话揾我哋好耐，话问我哋去咗边度，跟住我话咩啊，跟你哋个 lift 话去嗱呢一层，即系其实系隔篱单位噶嘛，即系隔篱嗰个单位啫嘛， 系， 跟住话咩啊，隔篱嗰个单位你睇下个 lift 啦，我哋画咗噶，咁啊做咩画咗啊？嗰、那个话口未完，单位里面嗰个阿婆已经走出嚟讲啦。点会入得去啊？那个老嘢死咗啦，锁咗闸噶嘛，你点入去啫？咁样同我哋讲话，我唔系，啱啱喺嗰度出嚟嘅啫。我哋跟住个社工话，你哋嗱唔好讲大话，跟住跟埋我哋个隔篱啊嘛。 系， 我哋翻翻去个闸已经锁咗。 哇！即系你哋入去嗰阵时，个闸系冇嘢嘅。 冇嘢嘅。 系。即系个 list 系话俾你，我成日 send 咩 list， 个 list 系嘛，个 list 系话俾你，叫 list 写住咧，嗰一扎咧叫你哋唔使去嘅。 佢唔系啊，我哋嗰份系冇画到噶。 系你哋嗰份就冇画到，所以佢就你哋就去嗰个单位嗰度。 系啦，我哋 都鬼眼眼啦，佢 leader。 系咯，哇唔系，你哋真系探老人家变得灵探喎，咁你嗰啲糖你敢唔敢食啊？ 嗰啲糖我哋咪俾阿 Sir 睇咯，全部搣开有毛噶，发咗毛噶， 发咗毛喎！即系嗰个 Sir， 喂，嗰个你哋去到都，你哋去到都咩啦？都脚软啦， 去就唔脚软啦，翻转头脚软啦。 唔系，即系你哋翻，你即系翻转头再去睇，原来到闸系木锁住咗，根本入唔到去嘅。 系啊，虚掩嘅。 仲要你哋几多个人入去啊？ 三个 喎， 系啊，佢同埋仲有同伴，仲有个 leader 啊。 佢哋即系我哋系要分派一啲嘢俾啲老人家做探访噶嘛，咩毛巾啊、礼 物包咁 样， 即系啲福袋。 系啦，类近嗰啲嘅咯。 系 啊，虚掩噶，我哋佢嗰啲门虚掩啊，我哋打开即系拱开嗰只门啊，个台系有我哋嗰啲嘢噶。 你哋即系间屋里边，你哋入过去嚟噶嘛？ 入过噶， 系咯， 系啊， 哇！呢啲真系， 哇！呢、這个真系超级坚喎、 啊。喂，唔系喎， 阿婆仔，我哋侧边讲话，佢死咗成个礼拜噶，你仲要锁埋门， 成个礼拜七日， 你点入去啊？咁样同我哋讲，我哋寒晒啊，三条友。 你嗰日其实系咪搭正去回魂啊？一个礼拜嘛。 唔系啩， 唔系有啲个云好矮噶嘛，唔一定高噶嘛。 上集都话，上集嘉宾都话系中阴身时间啊嘛，最即系最坚噶啦呢啲时间就。 不过我有个 friend 都试过咧，佢就唔系好似你咁去家访啊。你知你知嗰啲咩啊？选举咧，去到拉屎咧，即系 拉票 咧，咪周围洗楼嘅。 系啊，逐家逐户拍门噶嘛。 系嘛？ 啊！ 佢都试过咁喎，走咗入去嗰间屋嗰度，走咗入间屋嗰度咧，嗰个人话：佢问佢你有冇做选民啊？攞去投票啦，投攞去投边个啦？咁同佢讲，咁嗰个人咧就冇乜表情咁望住佢嘅。咁佢就觉得，你知啊，你叫人哋去投票咧，即系好多人唔中意呢啲嘢噶嘛。 政治冷感。 咁系啊，咁你木口木面咁啊，正常噶啦，系咪？跟住佢咪嗰个人开门，跟住就同佢讲啦，讲完佢梗系唔俾佢入去啦，佢隔住道门同佢讲嘅，你知啊，你有冇投票啊嗰啲啦，咁佢佢都唔咩嘅，佢都唔睬咁行啦，即系你赶住要叫多啲人啊嘛，咁去第二个单位啦，佢一拧转面咧，佢个同佢一齐上去洗楼嗰个咧就望住佢。跟住佢嗰个拍档咧就问：你头先同边个讲嘅？冇，嗰个人都唔肯投票算啦。咁样，佢你喺边？佢话吓，你头先同个男人讲嘢，我一直喺你后面，我见你对住道门讲嘢啫。 佢见到佢对住道门讲嘢，根本嗱，佢就见到嗰道门打开咗，有个人企里边嘅。但系咧，佢后面嗰个拍档咧，就由始至终啊见，就见到对住道门讲嘢。跟住 好大惊 吓 我咁样 啊！ 惊 啊，大佬！ 后面 嗰个 惊啲， 系啊，后面嗰个惊啦，见到喺度，你有冇做选民啊？咩见到系咁喺度讲嘢？佢已经想拍佢膊头噶啦，即系叫我话你同边个讲嘢啊？咁样，但系后屘等佢见佢咧，好冇瘾咁，佢都系唔投票啦，去第二间啦嘛。两佢哋咪好似你两个咁一齐撇咯。 哇！ 佢系，但系佢好细神劈完落到楼，佢系见到个男人开门，佢话拍门嗰阵时嗰个人系佢话开咗门嘅。 嗯。 哦。 查实佢嗰个，佢以为嗱，其实佢哋应该系咁嘅，即系嗱，通常咧洗楼咧，即系下一边噶嘛，你嘅单数我双数咁啦。 冇错。 佢以为佢个拍档咧就去咗单数，佢又去双数嗰边。谁不知嗰个人咧，去佢嗰边咧，就成扎人咧，咁你知道有冇人噶嘛？巡咗一阵咧，完全冇人，冇声冇声咧，即系冇人啦。咁啊，走过嚟汇合佢嘅，就一去到就见到佢对住道门讲嘢咯。你又攞唔攞命？ 命啊，真系后边嗰个真系最惊，后边嗰班人睇住佢喺度对住空气讲嘢先系最惊。 其实喺啲老人，即系唔好话咩啊，有老人院啊，嗰啲旧楼咧好多噶。我哋嗰时即系而家撞咗你啊！ 喂，我哋去讲过先，讲过后翻嚟，翻嚟再你 hold 住先啦，翻嚟再讲，好唔好？ 好。